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颠着范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轮椅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好，我是西城山塔社区的居民潘帆。春天来了，春天是美好而又短暂的，所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不负春光，通过诵读这种形式，来赞美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下面呢，读一段苏书阳先生的《春天的梦》。黎明，窗外飘着雪花，静静的，静静的，多像梦的使者。蓦地，几行诗句涌上心头。闪亮的雪花，轻柔晶莹，每一片都是一个温馨的梦，让树枝看见了新绿，让街道看见了浓荫。在这落雪的早晨，我忽地闻到了丁香的芬芳，听见了蜜蜂的歌唱。春天是可爱的吗？特别是在这里，短促的犹如浮游的生命，只一闪就是烈日炎炎的夏天。春天是值得留恋的吗？特别是在这里，常常有漫天的风沙吹干你生命的枝叶，但我还是喜爱它，像喜爱我最倾心的恋人。我还是执拗地追寻它，想追寻早已消逝了我的童年。因为在短促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可以看得见积雪里萌生的小草，枝叶上吐出的嫩蕾，可以看见绿色，这生命最基本的色素，可以看见鲜红，这滚烫的血液的火焰。而没有了色彩，也就没有了旋律，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舞蹈，没有了运动，没有了一切。春天赋予世界以色彩，再寒冷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只要挺得过那风沙，人们总会脱去厚厚的外装，活动一下僵硬的躯体，唤醒沉睡在灵魂里的种种追求。春天赋予人类以希望，因为有了对春天的渴慕，对春天的梦想，我忍耐住了许多的寒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 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此时威尔夫说，听着，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我给你的一个忠告。 说吧，我一定遵命。 在今天晚上以前，我要把你扣留在法院里。假如有谁来审问你关于这封信，你不要泄露一个字。 我答应。 现在看来，倒像是威尔夫在求这个所谓的犯人，而犯人在安慰他了。你看，他又说，信是销毁了，只有你和我知道有过这么一封信，所以要是有人问到你，你就根本否认有这回事。 放心吧，我一定会否认的。 你只有这一封信？ 是的。 你发誓？ 我发誓。 威尔夫拉响了铃，进来了一位警官。威尔夫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那警官点一点头表示会意。跟他去。威尔夫对登迪斯说。登迪斯向威尔夫敬了一个礼，退了出去。他身后的门还没有完全关上，威尔夫的精力就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昏昏沉沉地倒在了一张椅子里。片刻以后，哦，我的上帝，他喃喃地说，假如检察官在马赛，假如刚才不是来叫我，而是找了首席推事，我就已经完蛋了。这份高密信差点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呀。一定要来干涉我的成功吗？突然间，一道光彩掠过了他的脸，一个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他那忧郁的眼光变得坚定起来，他似乎全神贯注地盘算着一个想法。这个办法很好，他说，就从这封本来要使我完蛋的信上，我就可以飞黄腾达起来。他四面看了看，确信犯人已经离开以后，代理检察官就赶快向他的新娘家里走去。警官在穿过外客厅的时候，对两个宪兵做了一个暗号，他们就跟了上来，一个贴在登迪斯的右边，一个贴在登迪斯的左边。一扇通往法院去的门已经打开了，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阴气沉沉的走廊。这条走廊的外貌 即使最大胆的人看了也会不寒而栗。法院和监狱是相通的，监狱是一座幽暗的大建筑物，从它铁格子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阿格兰史教堂钟楼的尖顶。拐了无数的弯，邓迪斯看见了一扇铁门，警官在门上敲了三下，邓迪斯觉得每下似乎都敲在他的心上一样。门开了，两个宪兵轻轻地把他向前一推，门发出一个很大的响声，在他的身后关上了。他吸到的空气已不再清新，而是浓浊恶臭，他已到了狱中。他被引到一个房间，虽然门窗都装着铁栏，但还算整洁，所以他的外表倒还并不使他十分惊恐。而且维尔夫似乎对他这样关切，他的话还在他的耳边，像是在允许着给他自由。邓迪斯被关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是下午4点钟，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在3月1日，所以不久就到了黑夜。幽暗扩大了他听觉的敏锐，每当有一个最轻微的声音，他就站起来赶快走到门边，以为他们是释放他来了。但声音渐渐沉寂，邓迪斯又再次颓然地倒在他的座位上。最后大约在10点钟左右，正当邓迪斯开始绝望的时候，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一把钥匙插入锁里转动了一下，门栓咯咯地响了一声，那笨重的橡木门突然打开，两只火把上的亮光洒遍了全屋。借着火把的亮光，邓迪斯看见了4个宪兵身配闪光的佩刀和马枪。他迎上前去，但一看到这新增的武力就停下了脚步。 你们是来接我的吗？ 他问。 是的，一个宪兵回答。 是奉了代理检察官的命令吗？ 我想是吧。 很好，邓迪斯说，那我跟你们去。 既然相信他们是威尔夫先生派来的，邓迪斯的一切疑虑就都消除了。他镇定地迈步向前，自己走在护送兵的中间，门口有一辆马车在等着，车夫已经坐在车位上了，身后坐着一位差官。 这辆车子是给我坐的吗？ 邓迪斯问。 是给你坐的， 一个宪兵回答。邓迪斯想再说话，但觉得有人在推他上去，他既无心也无力抗拒，就登上了踏板，立刻被夹坐在两个宪兵之间，其余那两个就在对面的位置上坐下来。马车开始在石路上笨重地滚动了。囚徒看看车窗，车窗也是盯着栅栏的。他一从牢狱里出来，被护送到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车窗虽然盯着栅栏，邓迪斯却仍能看到他们正在越过凯塞利街，沿着劳伦码头和塔拉密斯街向港口驰去。不久 他又觉得灯塔上的光穿过窗上的栅栏照到他的身上。马车停了下来，差官下来向卫兵室走去。不久，里面走出十几个士兵排起队来，借着码头上的灯光，登蒂斯看到了他们毛瑟枪上的反光。难道这许多兵都是为了我吗？他想。差官打开锁着的车门，他虽然一个字都没有说，登蒂斯的疑问却已经得到了答复，因为他看见两排兵夹道排成了一条甬道，从马车直到码头。坐在他对面的两个宪兵先下来，然后他被命令下车，左右两边的宪兵跟在他的后面，他们向一艘小船走去。那条船是一个海关官员的，用一条铁链系在码头的旁边。士兵们带着一种惊奇的神色望着邓迪斯，刹那间他已被宪兵们夹持着坐在船尾，差官坐在船头。船一篙被撑开，四个健壮的桨手推着他迅速地向皮隆方向划去。船上一声喊，封锁港口的铁锁就垂了下来，一转眼他们已在港口的外面了。囚徒的第一个感想是很高兴又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空气是自由的。他足足地吸了一口那生动的微风所吹来的夜与海无名的芳香，但不久他又叹了一口气，因为他正在李瑟夫酒家的前面经过。这一天的早晨他在那儿还是那样的快乐，而现在从那些敞开着的窗口里传来了他人在跳舞时发出的欢笑和喧哗声。邓迪斯摊开他的双手，仰面朝天祈祷起来。小船继续着他的航程，他们已经过了穆德峡，现在已到灯塔前面，正要绕过炮台。邓迪斯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押我到哪儿去呀？他问。 你不久就会知道了。 但究竟…… 我们奉命不得向你做任何解释。 邓迪斯知道，去向奉命不得作答的下属提出任何问题都是最无聊的举动，所以他也就沉默了。十分奇怪的一些想法穿入了他的脑子。他们所乘坐的这只小船不做长途航行，港口外面也没有大帆船停泊着。他想，他们或许要在某个很偏僻的地方放走他。他没有被绑，他们也毫无要给他戴上手铐的模样，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兆头。而且那曾经这样仁慈待他的代理检察官不是告诉过他们，说要是他不提到诺提埃这个可怕的名字，他就什么都不必怕的。威尔夫不是当着他的面把那封致命的信，那攻击他的唯一证据销毁了吗？他一言不发地等着，想努力在黑暗中看清航向。他们已经过了兰顿牛岛，那儿也有一座灯塔竖立在他们的右边，现在已到正对加泰兰村的海面。在囚徒的眼中， 他好像在沙滩上隐约地变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因为梅西迪斯就住在那儿。梅西迪斯怎么会不预感到他的爱人就在他的附近呢？有一处灯光还隐约可辨，邓迪斯认出那是梅西迪斯房间里的。在那个小小的殖民地上，只有梅西迪斯还醒着，高声一喊就可以使他听到，但是他没有喊出来。假如宪兵听到他像疯子似的大喊起来，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依旧一言不发，眼睛盯住那灯光。小船继续前进，他只是想念着梅西迪斯。一片隆起的高地拦断了那灯光，邓迪斯转过头来，发觉他们已经划出到海上。当他沉浸在思索中时，他们早已把风篷扯起。邓迪斯虽然极不愿意再发出提问，但他还是禁不住转向靠他最近的那个宪兵，拿住他的一只手。朋友，他说，我凭一个基督教和水手的身份请求你，请你告诉我，我们究竟是到哪儿去？我是邓迪斯船长，一个忠实的法国人，虽然有人告我是叛徒，请告诉我，你们究竟押我到哪儿去？我凭人格向你们担保，我一定听天由命。那宪兵迟疑不决地望望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回答他一声长叹，像是说，我看现在告诉他也无妨。于是那宪兵回答说，你是马赛本地人，又是一个水手，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在往哪儿走。哦，凭良心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向你发誓的确如此。告诉我吧，我求求你。但我的命令呢？你的命令并没有禁止你告诉我，在十分钟、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我一定会知道的事啊。别让我闷在葫芦里了，好吧？你看，我这样求你，就是把你看作是我的朋友一样。我又不想抗拒或者逃走，而且我也不能。我们究竟是到哪儿去？哼，除非你是瞎子，或者是从来没有出过海港，不然你一定会知道的。我不知道啊。那么你四面看看吧。邓迪斯站起来向前望去，他看到离他100码之内，那黑森森的岩石上竖立着伊夫堡。300多年来，这座阴气沉沉的堡垒曾有过多少可怕的传说呀。所以当他突然呈现在邓迪斯眼前的时候，就是他像一个被判处了死刑的囚徒看见了断头台一样。伊夫堡，他喊道，我们去那儿干什么呢？宪兵只是笑了笑。我不是去关在那儿吧？邓迪斯说，那里是关重要政治犯的，我没有犯罪。伊夫堡里有法官吗？那儿，宪兵说，只有一位堡长，一队卫兵，一些狱卒和厚厚的城墙。哈，算了算了吧，别装出这样吃惊的神气，不然你真要使我觉得你在用嘲笑来报答我的好意了。 登蒂斯死命地紧攥着那宪兵的手，像是要捏碎他似的。那么你认为我是去关在那儿吗？或许是吧，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把我的手捏得这么疼啊。不经过任何手续了吗？一切手续都已经办过了。不顾威尔夫先生所许过我的话了吗？我不知道威尔夫先生对你许过什么愿呢、啊、可是我知道我们是押你到伊夫堡去。哎，你想干什么，朋友？抓住他！宪兵老练的眼睛只看见急速的移动，登蒂斯已向前一跃，准备投身海里，但是四条有力的手臂抓住了他，以致他的脚好像钉在了船板上一样。他怒气冲冲地跌回到船舱里。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ne of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邓迪斯向前一跃，准备跳到海里，但四条有力的手臂抓住了他，以致他的脚好像钉在船板上一样。他怒气冲冲地跌回到船舱里。好，宪兵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胸口说，你们水手的信用原来是这样的，别再相信甜言蜜语的先生们了。听着，我的朋友，我已经违背了我的第一个命令，但我不会再违背第二个。你要是再动一动，我马上就让你的脑袋开花。于是他用枪口对准了邓迪斯。邓迪斯觉得枪口已顶住了他的头。这时他很想故意越轨，以便就此了结那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厄运。但正因为那厄运是不易的到来的，邓迪斯认为他大概也不能持久。然后他记起了维尔福先生的许诺，他的希望又复活了，而且在船底死在一个宪兵的手里，他似乎觉得太平庸，太丢脸了。所以他就倒在船舱里，怒吼了一声，狠狠地咬自己的手。这时候，一个剧烈的震动使小船全身摇晃了一下。一个水手跳上岸去，一条铁索拖过滑轮。邓迪斯知道，他们已经到达航程的终点。宪兵抓住他的两臂，硬拉他起身，拖着他踏上石级，向堡门走去。差官跟在后面，拿着一支上了刺刀的马枪。邓迪斯没有抗拒，他像是一个梦里的人，看见士兵排在两旁。他也知道有石级，不得不提起脚步走。他觉得过了一道门，那道门在他走过去以后就关上了。他看到每一件东西都像是在雾里似的，没有哪一样是清清楚楚的。他甚至连海都看不到了。海景 在囚徒眼中是这样的令人沮丧。他只能带着痛苦的回忆望着那浩瀚的一片，知道自己已不能再在那上面纵横驰骋了。他们停留了一下，他趁这个时间竭力来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周围四顾，发觉他是在一个高墙环绕的正方形的天井里，他听到哨兵均匀的步伐。当他们在灯光前走过的时候，他看到他们毛瑟枪的枪筒闪闪发光。他们等候了十分钟，宪兵相信邓迪斯无法再逃走了，就松手放了他。他们像在等待命令，而命令终于来了。犯人在什么地方？一个声音问。在这儿，宪兵回答。叫他跟我来，我领他到他的房间里去。快走，宪兵推着邓迪斯说。犯人跟在他的引路人后面走，引路人领着犯人走进了一个几乎埋在地下的房间。光秃秃的墙壁发出难闻的臭味，像是挂满了泪珠。长凳上放着一盏灯，昏暗地照明了房间，使邓迪斯认出了他的引路人的面貌。他是一个助理狱卒，衣服穿得很蹩脚，脸色阴沉沉的。这就是你今天晚上的房间，时间晚了，保长先生已经睡了。明天当他醒来看到关于处置你的命令的时候，他或许会给你换一个住的地方。现在这儿有面包、水和稻草，一个犯人所能希望的不过就是这些了。晚安。 邓迪斯还没有来得及张嘴答话，还没有注意到狱卒把他的面包或水放在了什么地方，还不曾向屋角看一看稻草究竟在哪里，那狱卒已经拿着他的灯走了。邓迪斯独自站在黑暗和寂静里，他头上的圆形拱顶发出冰冷的寒气，只压到他像火一样燃烧着的额头，而他也像那拱顶似的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站着。天一亮，狱卒就带着邓迪斯不必调换房间的命令回来了。他发觉那囚徒还是站在那个地方，好像钉在那儿似的。他的两只眼睛都哭肿了。他是站在那儿过夜的，不曾睡过一会儿。狱卒走上前去，邓迪斯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碰一碰他的肩膀，邓迪斯吃了一惊。 你没有睡觉吗？嗯？ 狱卒问。我不知道， 邓迪斯回答。 狱卒呆呆地瞪了他一会儿。 哎，你饿不饿？ 他又问。我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吗？ 我想见一见保长。狱卒耸了耸他的肩膀，离开房间走了。邓迪斯目送着他，向那半开着的门伸出手去，但那门又关上了。他的情感顿时都爆发了出来，他倒在地上苦苦地哭着。他自己问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的刑罚？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他没有吃一点食物，只是在斗室里转来转去，像一只被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似的。 最使他苦恼的就是，在这次不知去向的行途中，他竟这样的平静和呆笨。他本来要跳十次海也都能成功的，而他的游泳能力又是素来有名的，他可以游到岸上躲藏起来，等到有热那亚的船和西班牙的船到来的时候，逃到西班牙或意大利去。美迪西斯和他的父亲可以到那儿与他团聚。他不必担心以后如何生活，好海员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他说意大利语说得像托斯卡纳人，说西班牙语说得像卡斯蒂利亚人，那时就会很幸福了。但现在他却被囚禁在衣服堡里，再也不能知道他父亲和梅西蒂斯的命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轻信了维尔夫的许诺。他愈想愈气得发疯，痛恨地在稻草上打滚。第二天早晨，狱卒又来了。哎，你今天想通了吗？登迪斯没有回答。来，勇敢一点，在我能力可以给你办到的范围以内，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我要见保长。哎呀，我早已经告诉你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这是规则所不许可的。那么许可的是什么？假如你付得出钱，伙食可以开得好一点，还有书，你还可以出去散散步。我不要书，我对于伙食已经很满意，我也不在乎散步，我只希望见一见保长。假如你老是拿这件事情来纠缠我，我就不再拿东西给你吃了啊。那么假如你不拿来，我就饿死好了，那也成。登迪斯讲这些话的口吻，使狱卒相信他的囚犯的确很愿意死。但是由于狱卒每天从每一个犯人身上可以赚到十个苏，所以他回答的语气又软了下来。哎呀，你提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你驯驯服服地住在这儿，就可以让你出去散散步的。你总有一天会遇到保长，至于他是否高兴回答你的话，那就要看你的了。可是我得等多久呢？也许一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这太久了，我希望立刻见他。哎呀，别老去想那些不可能的事儿，不然你不到两个星期就会发疯的。你以为是吗？是啊，就会发疯了。疯子在开头的时候总是那样，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长老，说来说去总是要送100万法郎给保长，让保长给他自由。他就是那样开始发疯的，他以前就住在你的这个房间里。他离开这儿有多久了？2年了。那么他被释放了吗？没有，他被关在了另一个黑牢里。听着，我不是一个长老，我没有俸，或许将来会，但目前还没有。我另外再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儿？ 我给不了你100万，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给你。但假如你得便到马赛去的时候，能到加泰兰村去找一个名叫梅西迪斯的青年姑娘了，替我带去2行字，我就给你100个埃及。要是我带了你的信被人搜出来， 我这个饭碗可就保不住了。只要值1000利弗尔一年呢，为了300利弗尔去冒这样一个险，我才是一个大傻瓜呢。好吧，那么你记住，假如你不肯给我带2行字给梅西蒂斯，又不肯告诉他我在这儿，有一天我会躲在门后，当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用这张长凳子把你的脑浆打出来，吓唬我啊！狱卒一面喊一面退后了几步，做出防备的样子。你一定是要发疯了，那个长老开头就是像你这样的，3天之内你就要像他那样穿上一件保险衣了。但幸而这里还有黑牢。登蒂斯抓起那长凳子在他的头上晃了晃。好，好极了，既然你自愿如此，我这就去禀告保长。那就对了。登蒂斯放下了长凳子，坐在上面垂着头瞪着眼睛，像是真的疯了似的。狱卒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带着一个武长和4个兵回来了。奉保长命，把这个犯人押到下面一层去。 是到黑牢去吗？ 武长说：“是的，我们必须把疯子关在一起。”士兵们过来抓住了登蒂斯，登蒂斯已经陷于一种虚弱的状态，毫无抗拒地跟随着他们去了。他向下走了15级楼梯，一间黑牢的门已经打开，他走了进去，口里喃喃地说：“他说的不错，疯子是应该和疯子关在一起。”门关上了，登蒂斯伸出双手向前走去，直到他碰到了墙壁。于是他在角落里坐了下来，等候着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于黑暗。那狱卒说得不错，登蒂斯离完全发疯已经相差不远了。威尔夫急忙赶回大高露露，当他走进屋里的时候，发觉他在离席的时候，那些宾客们已经移坐在客厅，李尼和所有其余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他一进来立刻受到大家的一致欢呼：“喂，杀人将军，国家柱石，布鲁托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人问：“哎，是不是又要来一个新的恐怖时期了啊？”又有一个人问：“ 哦，那个科西嘉魔王逃出来了吗？” 第3个人喊道：“ 侯爵夫人。” 维尔夫走到他未来岳母的面前说：“我请您原谅我在这样的时候离开您，侯爵阁下，请赐我私下和您说一会儿话。”“ 哟，这件事真是很严重吗？” 侯爵问。他已经看到了威尔夫额头的愁云。“严重到我不得不离开你们几天。”所以他又转向李尼说：“事情是否严重，您自己可想而知了。”“ 你要离开我们吗？” 李尼掩饰不住他的情感，不禁喊道：“ 啊，我也是不得已呀。”“ 那么你到哪儿去呢？” 侯爵夫人问。“夫人，那是法院的秘密，但假如您在巴黎有什么差遣，我有一位朋友今天晚上就要到那儿去。”宾客们都不禁面面相觑。“你要和我单独谈话？”侯爵说。“是的，我们到您的书房里去吧。” 侯爵挽着威尔夫的手臂一同走出客厅。好了，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啊，一件最最重要的大事，我因此不得不立刻到巴黎去一趟。现在请原谅，我不能泄露机密。侯爵，我只问您，您的手里有没有国家证券？我的全部财产都在公债上了，有六七十万法郎吧。那么卖掉吧，侯爵，赶快卖掉。哦，我在这儿怎么能卖呢？您总有一个代理人吧？有的。那么写一封信我给您带去，告诉他赶快卖掉，一会儿都不能耽搁，或许我到那儿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见鬼，侯爵说，那么我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吧。于是侯爵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代理人，命令他不论什么价钱都赶快卖掉。啊，现在威尔夫一面把那封信夹在他的笔记本里，一面说，你再写一封。写给谁？给皇上。我可不敢写信给皇上。我不是要求您写信给皇上，您叫萨尔维奥伯爵写好了。我要一封使我能见到皇上而不要经过朝见的一切正式手续，不然就会丧失许多宝贵的时间。啊，那你自己去见司法大臣好了，他有禁奏权，可以设法让你朝见的。当然可以，但何必要把我发现的功劳分给他呢？司法大臣会把我藏在幕后，功劳由他一个人独得。我告诉您，侯爵，假如我能第一个跑到杜伊勒理工，我的前程就有保障了。因为这次替皇上所做的一切，他是不能忘记的。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老人糊涂儿，回家。 做多大贡献呢？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家看看， 让他给妈妈吹吹烘焙 家看看，老人不图恩，回家做多大贡献呢？ 一辈子总操心， 这半个平平安安。老人不图恩，回家做多大贡献。